一个由司徒欧阳欧阳太攞啲司机钱出嚟，系咁以搞下嘅电视台，每日24小时不停为香港观众提供最快最新嘅资讯。艾粒电视台正式开台，开。接下来的节目是社论。 社论 主持陈奕乾。 近日有报章杂志报道时事评论员陈奕乾，即是我已经死咗嘅消息。今日我坐得响度同大家主持节目，证明我冇死到。想我死嘅人系边个呢？相信呼之欲出，就系、是、政府嘅官员啦。我陈奕乾作为一个时事评论员，用词尖酸刻薄，每每得罪咗人，自己都唔知道。而我淨係知道，怕事嘅话就一定唔可以成为时事评论员。所以我陈奕乾继续都会針對卸博嘅政府官员，继续監察社会嘅运作，作出适当嘅评论。想我執笠嘅人 ，sorry， 冇咁易。近日有报章大篇幅报道，跛脚鸭政府里面有好多公务员偷懒，白豆纳税人出俾佢哋嘅。政府发言人表示，会促请有关部门正视呢个问题，并且立即作出应变措施。影视署表示，香港市民请继续支持本地嘅电影啊！ 劳工署表示， 我哋有好多人手，但系冇人 check 下边啲人手系偷懒、啊。我哋驚出人偷懒嗰啲人手会自己偷懒喎、 哦。民航署表示， 我哋冇人手去 check 有冇人偷懒喎、哦。大佬啊，而家好多飛機飛嚟飛去，喂，我唔得閒同你讲住啊，唔該晒。各个部门都话唔关自己事，俗称收工。而多份报章都有就此事发表评论员文章。 呢时花边日报社论表示， 又卸博啊，卸博咪真係偷懒咯、啊、搵差人拉晒佢哋。 菠萝丁日报社论表示， 香港地得一个人係唔懒嘅啫。边个啊？边个啊？边个啊？你老细啦。政府啊，得一个人系唔偷懒嘅啫，董建华啦。 咩？董建华系上一代噶啦。Sorry。 怪味啫喱仔日报社论表示， 偷懒仔，偷懒仔，偷懒仔。 我陈奕田认为，偷懒是所有人的天性，但是作为人民的公仆，你搵钱俾佢使嘅公务员，系咪可以偷懒呢？我陈奕田决定亲自去将佢哋偷懒嘅行为绳之于法，并且暴露于人前。 以下嘅对话内容绝对冇经过特别声音处理。 喂， 先生。你知唔知道你已经中咗招啦？ 喂，揾边位？ 你知唔知道你已经中咗招？ 咩事啊？ 唔好问我咩事啦。 喂， 而家系办公时间，你知噶？你系咪清楚自己系办公时间嚟噶？ 咩啊？ 你身为公务员，竟然俾我打电话去你屋企揾到你？ 我 你唔使我啦。 我退咗休好耐噶啦，喂。 我系时事评论员陈日田、 啊， 我相信你知我系边个。偷样打电话俾我拣中咗你，你都算唔好彩啦。 喂， 你个妖怪现身啦！ 我退咗休之前系做裁缝噶喎。 我知道政府而家有一群人呢已经做紧嘢，将你哋呢一班鼠辈绳之于法噶啦。我劝你，你速速同我现身。 你咪傻噶？ 你知唔知你呢啲人呢系浪费紧纳税人嘅钱啊？ 我冇做公路员。我冇 做公务员，你冇做过，你做过公务员。 我冇做 过一条路。 我 你唔使同我喺度我啦。 我唔系公务员啊，大佬，我系财富。 我唔系黑社会，唔该你唔好称呼我为大佬。我而家就代表所有香港嘅纳税人，惩罚你呢啲懒虫。我而家吸你先。 喂，喂。裁缝啫嘛，我系喂。 陈奕田金句：上得山多终遇虎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 唔好偷懒啊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谭咏麟，你们现在收看的是 I Love 电视台。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歌词的大步走特约八合彩， 一齐做善事，你都有个字，呢度系八合彩。 八合彩时间又嚟到啦，相信有好多嘅朋友都好紧张，自己会唔会成为下一个八万富翁？记得留意啦！今日我哋咧系请嚟呢一个太平绅士 GAG 太平绅士陈日田，去睇下我哋今次嘅搞珠结果噶，唔该晒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咪可以自己落手去搞啲珠上嚟？ 可以啦，因为啦。面前是一部全自动入电的搞珠系统，那你按个掣就行了。 我看到有很多 gap 在我面前，等我搞一下。 陈生，全香港的市民都等你按这个掣了。 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 看看啦。 OK， 我们开始搞。 睇第一个字先， 第一个字系个邪字啊。 The first draw is evil。 第二个字，哇， 王字， 系 Aaron Kwok 个王啊。睇你中唔中啦吓？ 睇睇第三个字先。是草蜢个妖字啊。 哦，好啦，睇睇第四个字啦，好唔好啊？是彭丹嘅大字啊。 睇睇第五个字先 啊， 是个哪字啊。好神秘啊。 好，第六个字是个蛇字啊。

的嘢，一对望你双眼就有啲嘢发射。这一夜你送我六折，好感动我也有限六折。你够晒狂野，我会冇事嘅，全场现在嗌我一夜。原来在特别特别日子，我要多谢家姐。面子， 耶耶耶耶， 我才是个阿大爷呢，已经到最尾要讲拜拜，你的掌声多谢晒，就快要赶去庆功，下次先嗌，嘿嘿，你走得好快，你拜嗌在晚晚 I love 电视台，好嘢播你都会爱，有两个观众大。 老土的笑话先，节目时间差不多啦，多谢大家收听，这里是903 Mardi Club 万世巨星，最后送给你有不留粒笑。